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朱旭同志追思会昨天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多位北京人艺的艺术家聚会一堂，共同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请听报道。 昨天是99重阳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特意选在这一天召开老艺术家朱旭追思会。北京人艺院长任明： 一个月前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了朱旭老师，今天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也是老人节，我们选在这一天举行追思会，以表达我们对他无限的敬爱和思念。朱旭老师是北京人艺有代表性的演员，是人艺的骄傲，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先后塑造了数十个个性独特、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并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他在舞台上风趣幽默、准确丰富、细腻传神的表演论观众叫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表演艺术家吕中在追思会上回忆起了与朱旭老爷子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跟他合作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漂亮的演员。我把我这种想法我跟朱旭老师谈了，朱旭老师特别有意思，他跟我说：你看我漂亮吗？我就是一个丑演员，开始时候没有导演看上我，但是我通过先是做舞台工作，后来慢慢的我演小角色，一点一点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老艺术家们怎么去创作人物，我学到了他们身上的精神。演戏不是演你自己，是演你对生活的理解，是把那些精神传承出来。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是重阳佳节，为了进一步推广北京红色旅游资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北京市旅游委在陶然亭公园举办了北京红色旅游摄影展，40多幅以北京红色旅游景区为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惊艳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平湖秋夜，层林尽染，首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昨天在平谷区金海湖风景区开幕。本届金海湖红叶观赏季将持续到11月7号，期间正值金海湖风景区红叶最佳观赏期。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设在三元桥老国展，共设20个主题展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天气晴朗，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适宜您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上晚上的气温比较低，出行呢需要适当的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宅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四了，马上又临近周末了。今儿我们要聊的这事儿呢，跟花钱有关系。 但是这个钱不能花冤枉钱。 这个用一句老话说叫花钱买罪受。就有点这意思。就是跟家装，大家会觉得这跟家里边有什么关系吗？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您花好多好多钱买了一个您特别特别称心、特别特别如意、特别特别向往的一件家具也好啊，或者您在这个某一项装修里边，比如说您铺了一好的一地板，但是后来发现，哎呦我的天呀，怪不得人家贵呢， 这 保养太费劲了， 可劳神了， 哎。对，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个，跟大家聊聊，倒不是说不建议大家买这些好东西啊， 就是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当然，我们今天呢就特别公正客观的把这些优缺点都跟您说说啊，让您自己决断啊。如果您兜里有钱，尤其呢您自己的那个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非常之高的话，您可以选择没问题。但是我们把后话也给您提前说了，就是您如果买了这个吧，可能得涉及到后期有一些非常繁杂的一个保养过程。 是的， 如果您要是不按这个流程走，有可能您买那个东西就废了。 也不能说废了 啊， 就它就不显当初那么好了。 哎，是没错啊。最近不是有一相声，有一出了一小段子，就是到处大家都拿这段子来说事儿，就是谁说的？应该是孟鹤堂，说的，就是有他们家老人，特别有意思，喜欢玩什么呢？文玩，文玩里边呢最喜欢玩那些就是木器类的东西，比如说串啊，比如说一个那个根雕啊，等等等等，一有木头你不得盘它吗？然后呢，老人家呢就犯了病了。看见木头就想盘，说：“哎呦，你这根雕不错，盘的啊，就是这意思。这有点跟盘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比盘的那个更讲究啊。”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包原家具的总经理蔡芒，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下午好。 哎，家里有这家具吗，蔡总？ 这个就是得盘的是吧？ 对， 你刚才说盘，我在想是不是那盘个实木桌子还得抱着睡觉啊？ 这个倒单说，你说你要是换了一套大理石地板，你可怎么盘呢？ 哎呦，那就蹭呗。 对，然后家里的所有的人都得换一套那个底鞋抹油的拖鞋 啊，就在家学游泳 啊，对， 嚯，来自由泳，拿整个身体来盘这地板， 犄角旮旯怎么办？ 对，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啊，咱先自我寻找一下，家里边有没有你觉得，当时买的，咱不管贵便宜啊，就觉得这质量好，这棒，但是后期保养有点费劲的东西，哥你有吗？ 这样的没有。有那种外头看着挺漂亮的，但是用起来可不实用的东西了。 比如说呢？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你比如说我在那个，就是东边，通惠河边上的某个地方，人说我们这儿能做啊，类似于什么什么样的家具？哎，我说可以呀、我说我自己说一个样式的。 啊，然后它大概的颜色是什么面，有几个抽屉，然后它的拉环是什么面，人说没问题，这个特别简单，我们可以给你做啊，长宽高都给你说好了，好，可以做，真好看 哦， 而且便宜 哦， 但是做完了以后摆着都不错，里头也能放东西 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吧漂亮是漂亮了，那个抽屉啊，如果感到相对潮的时候，你这个开关啊 拉不开栓， 真拉不开、拉开了以后也合不上，后来我发现、原来那个抽屉啊它里头为了节省开支、没弄槽， 嘿、 所以这个费劲的可是那你说怎么办啊、那也没办法了，所以我说哎呀这1000多块钱那确实是花的有点冤、 这个不在咱们今天聊的范围内啊，这属于便宜没好货啊， 好偏 对吧、咱今儿聊的还是我花了大价钱的，但是呢后期啊它其实也挺好看，用起来也不错，就是您得费心稍微保养一下，这个蔡总家有这样的吗？ 想想还真有， 有 我们家卫生间里边就是墙面地面啊贴的全是马赛克 啊， 这、真好看，施工的时候也很复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因为马赛克嘛，所以它缝儿特多，我贴还是最小的那种马赛克、一公分多见方的那种、哎呦，现在天天那个跪在地上擦地，有点印儿它就显出来了，就那缝儿里边稍微有点脏印儿就显出来了，而且加上水质特别硬嘛，就那个淋浴区的那个马赛克，你老得拿个那个布在里边擦，要不然上面就是那会有水渍，这个也是属于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天还不够伺候它的呢， 挺好，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因为当时买完房子之后呢就没有多少钱买家具了，当时倒是看了不少，最开始其实我想买那真皮沙发来着的、后来呢去试的时候也挺舒服，因为家具卖场甭管您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去啊、人家那恒温的、非常舒服的一个室内空间，你甭管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哪么就是我想试一下它跟我皮肤接触的效果如何，您找一没人的地方稍微蹭一蹭也感觉挺舒服，因为身上没汗嘛。后来人家导购跟我说了一句，说您这个呀得稍微保养，我说怎么个保养，噼里啪啦啪啦给我说半天，而且我说这保养周期大概您最好啊最少一个季度保养一回，我一听这个我说哎呦算了吧，我还是买布艺的得了，所以我就把这成功的避开、但是说句实话，真皮沙发还是我现在如果我再有一家再想买家具，我一定置办一小件的真皮沙发，坐着特殊、 这个可以，就比如说有一个半躺的小榻呀、类似这种可以，说心里话你弄一个真皮的大沙发差点意思， 是吗？ 我真心话，就比如说第一它大特别占地儿、所以你的客厅如果像咱们的直播间似的这样，哎，放一个没问题。如果相对偏小，放一个它就占了好大一块地儿，这是其一啊。其二呢，保养。那保养你没事，你得上个光啊，打个蜡呀。如果你要不这样的话，时间久了，很多地方就有裂纹。 对， 裂纹完了以后，它就开战了。 对， 那就完蛋了。 对， 第三也是最主要一个。你比如说很多的地方它都是恒温的，那没问题，冬暖夏凉特别舒适，保持在一个温度，但是你在家里不可能长时间开空调，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不开空调啊，你身子比如说就穿了个跨栏背心啊，光着膀子你就躺上去了，起来的时候真粘， 是 啊，就那种感觉， 你形容的真好、 难受死了。 对，其实真皮沙发这事儿啊，就是看着特上档次， 对， 但是用起来呢，我觉得北方实际上不太适用，因为夏天坐上去呼的慌，一起来还有那种刺啦的体验感啊。那冬天呢，坐上去又特凉，就是它那种使用的舒适度上，其实远没有布艺的，躺椅也好，沙发也好，要舒服。 对，尤其现在布艺的做的还都特人性化，就是都能拆， 还能洗，方便保养， 还能换。 对，这都是导购跟你说的。我拆过一次我们家的沙发， 就安不上了。 哎呦，我的天哪！拆一天时间不算洗啊，整整一天时间，我就研究先从哪儿拆。拆完之后洗完， 它不是有拉锁吗？ 有啊，但有的藏人家藏倍儿好、而且最关键，您那靠垫儿什么的那都有拉锁，都好拆。你那扶手上面的拉锁，我可搬起来找的。就没找着，后来呢还打电话问的人家，人家说是底下有一些暗扣，你把那暗扣先找着，我说哎找着了，把那暗扣打开，里边有一个小拉锁，看见吗？我说哎对， 看见那个之后，您把那个方位找准了，千万不要硬扯，容易扯烂了。我说，哎，您还得找着那角度，慢慢的把它拆下来。光拆了半天，洗完之后呢，那布料吧还稍微有点缩水，你再往上装，哎呦，又费了半天劲。最后那个，现在我们家那个沙发扶手底下那个拉锁都没拉上。因为装我们装不上了，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啊。我家那个布艺沙发坐垫啊，我把那个罩摘下来，也是费半天劲摘下来， 嗯， 洗了，洗完以后套上去之后啊，我们家那沙发坐垫小一块， 哦， 比那沙发那个块啊，四周还留出了差不多有一寸宽的 啊 这样一个空间， 嗯 嗯，乍一看以为咱们家沙发长个儿了。 来吧，今天咱们说一说，不能说华而不实，只是说这些家具确实很华丽，使用起来也相对舒服，但是呢它还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缺点，我们也给您指出来。您在购买家具的时候，尤其最近好像身边不少朋友也都收房了，装修呢也都进入到了一个，有很多很多朋友，估计蔡总肯定更清楚，很多朋友基本上都进入到一个收工的阶段了， 对， 开始考虑家具进场， 没错， 开始去选了， 对， 那这个时候您在选的时候，提醒您一下，别花了这冤枉钱。尤其如果您要是稍微懒点，不太爱干家务活的，您可能离这些家具啊稍微远一点， 对， 是吧？ 没错， 那既然咱们刚才说到这个皮了，咱就先从皮的开始说呗。 好， 皮的其实挺多的，像皮沙发有，现在像那个真皮的床也有， 有， 对吧？ 有， 包括很多抱枕特好看，也是纯皮的，这个皮的反正。打理起来是有点问题， 我觉得一个是打理的问题 啊，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这种真皮的床，尤其床头也是真皮的，我就特想不明白这种床它怎么好用呢？你比如说夏天啊，洗完澡回去躺床上，然后靠床上玩玩手机或者看会儿书，那后背基本就粘在床头上， 背靠背， 合为一体， 对呀， 对， 就是要这种肌肤的亲吻感， 也确实是有的啊，那个。有完了以后再下来就比较痛苦了， 有印儿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皮床皮沙发这个事儿，大家还真得那个充分体验完了以后再买，因为一说真皮的沙发真皮的床都觉得很高档，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自己拿来用的，我觉得像那个皮沙发放在哪儿比较好，办公室，然后要么就公共场合，就因为它比布的这个耐脏嘛，平时你要不是那个太细致的保养的话，似乎比布的也好打理一些，但是它确实放在家里用起来很难用，不舒服。我看了好多人家里买那个皮沙发，最后都怎么处理了呢？做了个布套， 对，蒙了个蒙子， 对，然后 就跟照电视似的， 垫了个浴巾， 这不是画蛇添足了吗？ 对， 最关键你还滑 啊？对呀， 对不对？坐上球下来了，球就下来了。 对， 而且皮的，您要是不打理的话，非常的，您使用时间长了，您都不愿意看的。真的就是因为。我说的是真皮啊，咱别说买那种人造的，人造的皮我觉得会好一些， 是 因为它的那个毛细孔啊，它不是那么的自然， 对、 啊、它也没有那么深入，所以它吸藏污纳垢的那个能力没有真皮那么强， 对， 真皮的就是您摸那个真皮手感真好，真舒服，但是得有空调或者说恒温的状态下您去摸特舒服，但是您要不打理，里边那毛细孔里边就跟咱们皮肤上经常不洗脸，就会有一些黑色素沉淀是一个道理。 对， 那这整变得乌漆麻黑的，最关键的它不是整体的变得乌漆麻黑的，对吧？它是就你坐的那一块和你经常用的那一块是乌漆麻黑的。 它因为是天然的嘛，天然纹理、 啊、 天然毛孔，然后它会形成一些褶皱，这些褶皱的地方一般就会有一些渗脏，或者不经常打理的话呢，这个位置看起来就永远觉得脏兮兮的，而且你再想打理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擦不出来了。 对 啊，你可能还要请专业人员来护理。 对， 但一护理局部还不行，护理局部完了有色差，你就得整体护理，整体护理完以后这个代价呀，包括护理完了以后你坐上去那种感觉啊，可能就更滑了，而且还会带来一些二次污染的问题。 不光是这个问题，它会变形， 对， 所谓变形就是好了，就是手肘这个位置变形的可能性不大， 嗯， 但是你经常拿屁股坐的这地儿， 嗯， 它肯定会变形， 哦， 就类似于咱们穿的皮夹克， 嗯， 胳膊肘的这个地儿，嗯，肯定比身上的地儿变形要厉害， 嗯， 这也是问题。 对，就好比咱们那个现在好多车都是真皮座椅嘛， 嗯， 你开的时间长了，你看那个司机那个位置座椅肯定比副驾或者后排不常坐人的这个座椅，它会塌陷， 对， 会有更多的褶皱，磨损度会大一些，所以这是真皮的一个物理特性， 是 很难改变的。 嗯，但是咱说的这个是不好的啊。 嗯， 另外呢，我还看了，因为现在有好多的那个卖北欧家具或者什么的， 嗯， 他们呢是去国外收一些老家具。 嗯， 所谓的老可能得有的都得过百年了， 嚯， 啊，很老很早之前的一些设计风格非常好， 嗯， 而且那个时候还真的都是皮的居多， 嗯， 就是其他材料相对少，因为那个时候布艺的可能没那么流行吧， 嗯， 啊，就做皮子的特别多，哎，那皮子真的经过了时间的历练之后特有岁月感， 啊， 特有沧桑感， 嗯， 那个是你和其他的材料没法，您说布艺的我给它盘出什么感觉来， 对， 没戏啊， 嗯， 您要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爱打理的人， 嗯， 平时呢又特别注意这个， 嗯， 又有空有闲的话，我还真的建议您买一小件的皮家具，那能传带的， 嗯， 就是你买一贵的啊，一定要买贵的啊， 嗯， 像有好多也说自己是皮的，一个小小的沙发，比如说便宜的我看卖到1300-1400， 嗯， 都有啊， 嗯， 但是那您就可想而知那都不可能是一皮的，嗯， 对， 就更别说您问这是一张整皮哦，整皮套上的那也就没戏，一般像一个小沙发，我说的是单人沙发， 嗯， 皮的大概基本上都得在10000左右，或者是至少10000往上， 对， 再有点设计感的， 嗯， 那就更贵了， 嗯， 但是您要是一个细致的人，爱干活的人，您买一把那个回来传给孙子， 嗯， 孙子，这是我爷爷坐的椅子啊，那包浆真的，那是其他材料没法比， 那还得经过几代人的包浆和反复的去盘这个物件， 哎，对， 对， 对， 嗯，跟孩子一说，你知道咱们家谁岁数最大，是这把椅子， 对对对，坐的时候先洗澡去啊，别摸它，洗手去， 嗯， 啊，您得有这样戏份的那个状态才行， 嗯 啊， 对， 嗯，除了说沙发，其实另外一个也是花大钱，但是最后真的得打理的， 啥呀？ 水晶大吊灯。 哦， 嗯，哎，真的这个厉害了， 嗯， 就一般你买一个真正你们家，比如说有挑高5米， 嗯， 啊，你弄一水晶大吊灯。啊，你在复式2楼能鸟看一下1楼， 嗯， 大吊灯一开，哇，哦，不灵不灵的，可漂亮了。 那得大几万 啊！ 嗯， 是很贵，但是你想，它从挑高那么多垂下来，漂亮是漂亮， 嗯， 安装可费功夫了。 嗯， 但是你说它要脏了，你可怎么擦？ 这个我有体验感啊。 嚯， 哦，我家有个水晶小吊灯， 蔡总豪气。嗯， 小吊灯，那个很痛苦。保养起来很痛苦，那我现在干脆我不抬头看了，我也不从楼上俯视了，啊，我就那个， 那 见怪不怪了。 时间就你就说，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屋里的照明显污呢？不够透亮。 嗯，对， 还好现在啊，这种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那个，这是有历史感的。就是有年代感的， 嗯， 在那个时期水晶吊灯倍儿火， 可流行了，嗯， 就是不说是就别挑高5米多，我挑高2米多我甚至都想安个水晶吊灯， 说这个我见过， 啊， 就是那种那个两米还不是很高，2.5米的房间里面，就客厅中间装了一个吊灯， 对， 那得亏下面放了个茶几， 嗯， 那要不是茶几是沙发的话呀，我就在想他怎么坐上去呢，坐上去好办，起来他不磕头吗？压得很低， 我就不起来，躲着走， 嗯， 啊， 对， 过去还有那种呢， 嗯， 除了吊的是那种水晶灯， 嗯， 人家做成吸顶的水晶灯， 嗯 啊，也有 有那样的， 也有， 对， 底盘也是吸顶灯嘛， 嗯， 然后呢只不过人家是在上边又挂了好多好多东西， 啊，对对对， 一样的，像这种还好，慢慢大家都觉得不实用了， 对， 慢慢也都不用了，灯具越来越往那个简单化上走了， 简约， 对 对， 对，这是灯具一方面。刚刚咱们说了皮了，接下来咱再找一个， 嗯， 实木， 嗯， 实木也是特别难打理。我有一朋友， 嗯， 家里边就当时为了环保两个字儿， 嗯， 问了什么强力复合啊，那种什么实木复合等等等等， 嗯， 全都问了，人家说，你这再怎么环保也没有纯实木的环保， 没错， 对吧？ 嗯。

多好、啊、是不是还锻炼身体了， 对， 是吧， 对， 但是呢确实也有点不方便的， 对， 嗯， 是不是，比如说打理上确实也不好打理、嗯、就得用贵事儿的那种打理方式了， 没错，有时候还得花点钱请个专业人士过来保养、 嗯、抛光、 抛光打蜡然后护理， 嗯， 就这些，其实说起实木啊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养， 嗯， 实木确实得养，不管你是地板也好家具也好，有时候比如有客户买实木家具也挺贵的，因为肯定比那种板材的要贵嘛，买完以后用一个冬天发现裂了，对，你什么实木家具， 嗯， 质量这么不好啊， 嗯， 对吧？但是其实呢，怕裂的这样的客户朋友，还真不如买其他的板式家具，就别沾实木，因为实木开裂这事儿啊，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啊，这个取决于一个取决于木材本身的含水率。你比如像在北京啊，基本木材含水率在8到12，再高肯定会开裂。 嗯， 像南方一般都在12以上，有些能到20，像广东那一带的实木家具它含水率很高，没事儿，因为它不管是这个夏天还是冬天的湿度都很大，但是北方不一样，北方夏季湿冬季干，你要在买家具的时候不小心用了一个含水率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绝对开裂，对吧？含水率低也不是说不裂，也有开裂可能。那怎么买呢？就是买家具的时候一定问清楚导购还有生产厂家，他这个家具是在南方生产的还是在北方生产的啊？如果您在北京买件家具，我觉得要长江以南生产的，从南方发过来的，建议您慎重选择，因为您家里边如果没有太完备的这种冬季加湿的措施，您也没有功夫天天拿块湿布去擦拭它的话，去养护它的话，您要做好开裂准备，您再去买它啊。那么如果说，诶，我家里条件具备，我养了好多花，又是花又是鱼，家里湿度那个常年保持在啊多少多少，比如说70%或者80%这样一个水位上啊，那没问题，您这个实木家具放心妥妥的用着，一般不会开裂。 对， 要不然您选一个长江以北的实木工厂生产的这种实木家具， 嗯 啊，这样会比较稳妥。 嗯。 可能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啊，那个原来我爸说，哎呀，我看上南方人卖那种藤做的那种，有点小躺椅似的那种、 嗯、 如果底还能摇的那种、 嗯、 哎就更好了， 嗯， 然后说你去那个哈、啊、东南西北的这些家具厂给我看看去，我看了、 嗯、 还真有、 嗯、 哎卖的也都不便宜呢啊、 嗯、对， 买一套包括底下还能抽出一个小凳的那种， 嗯 嗯， 我说还行，来一个。我妈说不行，一定不能买，说那个呀时间久了、 嗯、 在北京它一定就一点一点就跟鞋带折了似的，啪啪啪啪自己就都开了，肯定不行。 那个维哥说这事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木材的含水率它怎么调整啊？它不像说我们可以放到一个烘干窑里去烧去烤，木材的含水率是需要通过天然堆放，然后木材会适应你堆放场地的这样的一个湿度情况，它会达到一个自然调平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为什么家具咱们要买尽量北方工厂生产的这些家具，因为它的木料长期堆放在北方的这样的木材的晒场里，它的湿度木材内部的湿度它已经自发调节到跟北方这种湿度范围比较接近的程度，就它含水率已经下来了。那南方堆场的木料它含水率下不来，所以运到北方后期肯定会出问题。 嗯嗯嗯，像哥说这个呀原来也有， 嗯， 就不是躺椅啊， 嗯， 躺椅估计也有做成那种型的， 嗯， 过去你级别办公室啊那时候没有什么沙发、 嗯、 就是所谓老板椅也都是到了得90年代左右才能出现老板椅这种东西，过去机关单位老有什么呢，就是那种塑料的那个编织的那种、 哎、有 也叫藤椅， 嗯， 黄色的好像居多，我印象中啊、 嗯、 黄色好像居多， 嗯， 那就不是断，那就是慢慢的就先从把手开始嘣、哎、一个掉了嘣、一个掉了 崩丝儿了， 哎，一条一条的、 嗯、 我们小孩呢就坐在爸爸妈妈那办公位上、 嗯、 就没事就编这条玩， 嗯 啊，就拿它编个金鱼啊， 嗯， 拆了就去，可能去他们办公室去了有半个月吧， 嗯， 发现哎这扶手都没了我们就拿来编那个金鱼， 嗯， 编那些小动物、 嗯、 当那个钥匙链使， 嗯 啊，过去我就觉得那个还挺逗的， 嗯、 啊、 小时候家里好像也有这种椅子、 嗯、 就是那种条的、 嗯 啊、 对， 它会断，自己会断， 对， 嗯， 好。实木的呢，一般用地板的比较多。刚刚家具咱们也说了， 对， 其实选实木，很多人都觉得会不会有裂的问题。其实刚刚蔡总您也说了，原来我们也做过一期就是关于实木家具的， 嗯， 人也说了，现在基本上您只要是在正规厂家的买的那些实木家具，人家其实是给您做了一个区分了， 对， 就是我只要是供应北方市场的，那一定是符合北方市场的那个含水率的， 嗯，对， 南方市场的有南方市场的含水率，人家在最开始这个木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做的不一样了， 嗯，对， 但是还是你也不能让它太干了，也得涉及到保养， 嗯，没错， 对， 嗯、 就是您拿个湿布没事得固定的，没事擦一擦的什么什么的，这个我倒觉得，因为现在还有些朋友啊，真的是特别勤劳， 嗯、 就喜欢打扫卫生， 对、 嗯，是吧、嗯？像这种的家里边是不是挺适合弄这个的？ 非常适合，一个是特别爱打扫卫生这些朋友非常适合用实木家具， 嗯、 还有一种就比如家里爱养点花花草草， 啊、 养鱼什么的。它比较湿润，它湿度室内湿度是也是相对恒定的。 对， 夏天本身湿度高，然后冬天呢，太阳一晒，暖气一烤，那个植物本身它也挥发水分， 嗯、 所以室内它湿度能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水平。哎，在这样环境里边，实木家具就会用的非常好，它不容易开裂。 对， 嗯，对，包括我倒是可以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家有新风系统， 嗯， 就是类似于比如像金茂府啊等等这种， 嗯、 它有那种。封闭式新风系统， 嗯，不用开窗户的， 哎， 对， 无论它是从墙上去走这个新风，还是从地底下那个踢脚线那儿走都没关系、 嗯 嗯，因为它只要新风系统这么一走的话， 嗯， 你家里的粉尘它都吸走， 对， 哎，所以这样你就算说，哎呀，我可懒得干活了，哎呀，这地板一天不拖的话，它就一层土，没关系，有新风、 嗯、 可能你能扛一星期， 哎， 对， 相比之下可能好一点， 是。 确实是因为北方还是比较干燥的嘛， 嗯， 干燥的话就是家具啊，包括实木的地板呀、啊，其实在护理方面就要多付出一些， 对， 比如那实木地板，对吧？您现在买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它分平扣和锁扣嘛、 嗯， 那么建议大家买那种锁扣的， 嗯， 因为锁扣的它铺装完了以后，它整个实木地板它是勾在一起的，因为木材不可避免的会这个夏季会胀。冬季会缩，那么如果是这种没有锁扣直接凹槽对接的这种啊，它那个用的过程中它中间那个缝会很大，而且走起来它会有异响、 嗯、 会有松动，那如果是锁扣的这种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对， 您正常使用也没问题，铺在地暖上面也没问题， 嗯，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选择标准， 对、 嗯、 啊，当然了，如果您觉得我就环保考虑也好、 嗯、 或者说这个口袋比较充裕也好、 嗯、 还有呢就是我就喜欢打扫卫生也好啊，其实实木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地板家具包括门套， 嗯 啊，您都可以选择用实木的， 对、嗯、 但是您记着门套是实木的，您也得按照打理地板呀、啊、家具啊那种打理方式来处理的， 对 啊，这些别忘了。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说个这个，哎呀，这个好，现在这个装修潮流有点回潮、 嗯、 就是用它， 嗯，大理石嘛， 对，大理石、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那种高端楼盘的开发商就说什么呢，我们家是大理石地面相遇， 嗯， 都不光是地相遇，可能比如说复式的楼梯， 对， 脚踏，包括墙上的那种软包， 对、 嗯、都用大理石， 中间拿铜丝嵌， 哎呦，好高级的， 很高端， 哎，就是 高端。对， 咱说说大理石， 嗯， 大理石，咱先说说好啊， 嗯，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自然的东西， 对， 自然的东西呢，就是它有一种天然的美，这是人工很难去做到的， 嗯、 模仿出来的， 对， 这是一个好的，其他的还有好的吗？ 光亮， 哦，光泽度， 对， 啊、 哦，然后气派， 啊、 哦，那个豪气，嗯、 漂亮。 漂亮， 嗯， 因为它那个纹理啊，刚刚小胖说它那纹理是天然的， 对， 有些时候咱们加一些人工的这种选择拼在一起以后，它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这种是后期比如人工造出来的那种纹理是不可比拟的， 对 啊、嗯、然后因为它是天然形成的嘛，这些都是优点， 嗯 嗯，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硬度也非常高，而且它是整块铺装，所以在后期使用效果方面要比人工的砖啊或者人工合成石材要好很多， 是的， 嗯，但是问题就来了， 好， 嗯，它在选择的时候一般大理石分为几种啊，比如说有那种冻石， 冻石上面带一些这种眼儿，然后看起来质感非常好。像这种石材不适合用于地面，您可以做个背景墙，墙面的一些点缀都可以。像地面呀、水盆的台面啊，这个都不适用，因为它那个冻石会非常容易往里渗脏。 哦、 啊，另外呢，咱们经常说大理石有一种叫那个深飞网啊、浅飞网啊，这种就是经常这种石材是用于地面铺完了以后走一些那个拨打线， 嗯， 但是不适合大面积使用，因为它这种石材容易断、容易裂啊。那么还有一些石材呢，就是各有各的特点吧，比如咱们看有深色的、浅色的，那就看您具体怎么用了， 嗯 啊，反正不建议太小的户型用大理石，因为它发挥不出这个大理石这种大气磅礴、光亮、 对 豪气的特点。 对 啊，那个大面积的，咱们用大理石去做的话，效果会很好。 对， 但是后期使用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保养。 嗯， 大理石因为是天然石材，它也有气孔，也会渗脏。像有些时候咱们家里那个水盆用大理石做的纯天然的大理石台面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有些那个水印它会渗在里边出不来。 嗯， 还不是说我用那种除垢剂除一除表面就干净了， 没气， 那是它渗进去了。渗进去以后怎么办呢？就要重新做抛光啊，因为其实这种纯石材，所以做一些抛光，再重新做结晶，然后这些工艺处理完以后它还能恢复光亮，但是前提条件是您一定要对它有一个非常仔细的养护。 嗯， 而且这个事儿也都是专业的这种石材维护团队来做的。 嗯， 天天推机器打磨机，刺儿刺儿刺儿刺儿，麻烦死了。 嗯，今天聊完啊，希望大家给大家感觉啊，就是说哎呀，听你们聊完省了一大堆钱呢，是吧？当然咱们要承认这些东西的好，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爱干活的人，经过时间的历练，这些东西会闪耀出他们时间出的光芒。 嗯， 没错、 嗯、 好嘞，谢谢蔡总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再见啦。 近日龙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如果我有小电脑，让我的家换新装， 还要乘上时光机回到那最初的模样。 有些东西注定回不去，比如价格，比如年纪。 谁说价格回不去？ 我的美少女 全包圆变身小叮当， 10月20日前举办换装团购季，嗖的一下穿越性价比， 价格时光机能有多神奇？ 999在那，新年能买到啥 也就能买。 告诉你现在能买到什么吗？只要999一平米，能买到一线大牌建材精挑细选的全屋进口项目家具，头等舱标配的芝华士功能沙发，智能坐便杠，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哎，这时光机还有席位吗？ 还配施工现场遥控器，活干的精不精细，眼见为实，还送烟机灶具。 就问你这时光机还有席位吗？ 打400-606-8866，快上时光机，大座也就40个嘞。 400-606-8866，家中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说啊，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点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真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